所有机组人员需要接受频密检测，公司要求所有合资格机组人员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并积极建议其他员工尽早打第三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97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57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7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8，升13.4；阿里巴巴118.9，升9蚊；美团225.4，升7蚊；京东集团274蚊，升14.2；商汤5.5，升1.37；盈富基金23.52，升2.4；小米集团18.9，升2.6；药明生物92.55，升2.55；快手72.05，先升3.95；李宁85.35，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39，瑞士法郎8.537，澳元5.667，加元6.125，新西兰元5.33，欧元8.825。每百日元对港元6.7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港金报169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8.8美元，卖出181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城墙道去荃湾方向咧，而家近蝴蝶谷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慢车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狮隧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龙尾在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北港，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大埔仔村同埋亚公湾路。提提大家随即的特别交通安排，咁喺九龙区咧将会有封路噶。由稍后下午6点开始，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系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系会封闭，停泊喺西九文化区内嘅所有停车场嘅车辆咧，都将会系喺下午4点起，即系头先起咧已经系唔准进出停车场，直至到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公共运输安排方面，部分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可以浏览运输署的网页或者是致电巴士公司查询。港铁方面，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之外，其余的各条路线和轻铁的服务时间是会延长1小时，电车就会延长服务至到凌晨的2点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 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5:5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00。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我是陈家洛，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初めてそうなった時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 日本童谣《森林的熊先生》今次就由爱妙全身炮制，唔单止小朋友中意，甚至乎连大人都喜欢一齐唱。经常都喺日剧听到主角哼两句，最近亦都多咗个爱妙版本。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的《森林的熊先生》。 それでもやっぱり苦しい苦しい、あなたという海に溺れてる、泳いでももがいても進まない距離も関係も。 MV 推出之后，日本即刻可以荣登500万的浏览记录。简单的童谣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快乐和人气。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艾妙爱妙的《森林的熊先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Thank you. 2021年12月31号星期五，骚动音乐。大家好， 大家好啊！时间已经差唔多系嚟到呢个五点钟嘅十五分咁， 同、啊、大家进行倒数，仲有唔够七个钟头，我哋就会迎接2022年啦。 系、哦， 其实系 好紧张噶咯。 每年都好中意喺个节目开始同人哋倒数，明明仲有排啦咁样。 其实都近啊，你冇话七粒钟嗱，大家放得工，跟住 六个零啫嘛， 咪咯，仲唔啊？ 我当你用一粒钟翻到屋企，搞埋啲嘢，冲个凉咁样食饭，咁大家小心。咁啦，而家嗰啲病毒又劲啦，咁样大家唔好松懈啦。 冇错，同埋真系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嘅。我系完全谂唔起我今年嗱，其实今年对我嚟讲系发生咗好多事情，但我系基本上几乎系谂唔起到底我今年做过啲乜嘢啊！即系如果有人叫我总结啊，2021年对你嚟讲有啲咩特别啊？我未必讲到好多，因为真系太多嘢发生啦。唯一对我嚟讲最大影响就系、是。做骚动音乐，即系真系去开始做一个常规嘅主持咁样样。 系喺三月零四月嗰阵时开始嘅、啊，都眨下眼都八个， 好快、啊， 八个月左右啦。有咩感受啊？ 都 即系我都唔系早你好多。 我要咁讲，我要讲嘅就系我好尊重同埋好尊敬一啲咧做电台主持做咗好多年嘅前辈，因为真系好唔容易。我发现 你觉得唔容易个位系边度啊？ 你要每一日去。prepare 你嘅节目啦，你要啲嘢系，尤其可能我哋做音乐节目，我哋不能够太重复啊啲嘢，即系例如可能我咪，即系你逢礼拜五你有你嘅 EDM， 咁我礼拜一就有个 Bunsen Monday Blues 咁样咧，咁你要谂尽方法就系啲嘢唔好太重复啦，要有啲变奏啦，要有啲得意嘅嘢走到出嚟咧，系好难嘅，真系、即系都先密。孤物论就是每一日我哋讲嗰啲 topic， 其实嗰啲就好生活化嘅啫。咁但系你真系要去认真去思考一啲内容嘅时候，原来系好难唔重复嘅。因为我嘅人就系一个重重复复嘅人啊，即系简单啲嚟讲，例如我听歌嘅习惯咁样先算啦。我系会咧，如果我中意听一首歌咧，我系会将佢叫做呢、這个。无限单曲循环、 哦， 跟住然后我真系会 loop 足一日，我都 loop 到熟滚瓜烂熟，直至到有另一首我想 loop 嘅歌为止。曾经我有一段时间系好奇怪嘅，系咁样嘅，所以对我嚟讲要唔重复咧系好大挑战嘅。我觉得我今年已经挑战咗我嘅极限啦，而家 唔系，但你嗰个重复都有帮助啊。譬如准备访问嘅时候，你要不断重复一首歌，不断听无数次。 系嘅，系 即系呢一个就似翻你平时嘅习惯啦。呢样 系嘅，所以相对上做访问，我会系觉得比较轻松嘅一件事。我已经习惯咗狂 loop 一只歌，我唔会觉得不停听同一首歌会好辛苦，我就冇呢个感觉嘅。 依家係個難度位啦，即係因為你每一日都有啦， 係啊， 跟住你又砌間唔中我哋砌 playlist， 係啦， 咁我哋卡欄已經有時叫做好啲，因為你可以有時間去聽下啲歌，再感受下點樣砌個 flow 咁樣噶嘛。 冇錯冇錯， 即係如果你每一日，即係我又極度佩服每一日都做 music show 嘅所有同業啦， 係要致敬真係， 係啦，其實真係唔容易。 同埋我想講咧，砌 playlist 呢樣嘢，我覺得而家係越嚟越難砌啊、因為對我嚟講咧，我有時砌起一個playlist 咧，我個 pattern 會開始重複啊，即係嗰個意思唔係講緊啲歌嘅排序會重複，而係有一啲嘅方法我會重複啊，即係可能有一日係全數都係快歌嚟嘅，嗰啲可能啲走法係一樣嘅，我會開始咁樣不停咁樣重複呢一種方法嚟做 playlist， 我就要諗。啊，點樣可以變下咧？點樣可以唔同啲咧？咁樣 我都有啊！今年中間有試過，真係轉一轉，因為一般嗰個走法即係會由慢嘅去到快啦，由靜嘅去到嘈啦，咁樣即係會有咁樣嘅做法嘅。 係啦，係啦。 咁但係跟住年尾又睇咗一啲音樂會，你喺現場睇，其實一個音樂會嘅 flow 好多時候佢開場嘅時候就炸咗你先。 係 係啦，有一段 搶一搶 十五分鐘搶一搶醒神，跟住之後咧就會放翻慢個節奏。落嚟就轉一轉去到第二個 chapter 咁樣，咁所以我記得中間有試過砌 playlist， 都試過調翻轉咁玩，真係頭一兩首可能係快啲，跟住之後就俾嗰個成個 flow 唞一唞，去到尾嗰度先再上翻，即係有時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呢個係一個好似迷你版排演唱會咁樣 啊，近榜 似嗰種諗法啊嘛， 似啊， 咁所以睇音樂會即係我哋成日喺節目度講話啊，我哋去到睇嗰啲嘢可能會再多啲，就是、有陣時會睇埋。 点样排嗰啲歌咧，其实攞嚟帮自己。 我谂普通嘅观众入到去咧，即系可能佢会关心唱咗啲咩歌嘅，但系佢未必会关心到底嗰个歌手嘅演唱会啲排序系点样行，未必会好留意的。 可以偷下诗啊嘛入去。 系啦系啦， 谂住点样摆翻喺自己度可以用咧咁样。 同埋讲起演唱会，就系发现今年系原来都睇咗好多演唱会咯，因为即系之前疫情一段时间，其实都呆咗好耐噶嘛，咁今年啊一。口气追翻晒咁样样咯， 连续三日喺同一个场地出现，你有冇试过啊？ 你试过？ 我今年真系试过， 我试 过，好夸张啊！ 有冇一种好似咧，嗰啲发梦 deja vu 嘅感觉？诶，点解好似呢个场景似曾熟悉咁样嘅咁？ 如果要事后要讲翻嗰几日同啲朋友分享嗰几日，就睇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咧？其实会时空交错嘅。 系 即系最简单就系、我假设我睇 show 之前食咗个饭、我究竟系睇边一个 show 之前食嗰个快餐店 咧 ？OK， 即系食汉堡。包嗰日系睇边个 show 咧？咁 食牛肉面又睇边一个咧？咁有呢一种咯。咁但系我觉得喺节目里边，即系头先即系阿斌都有讲嘅嗰啲啦。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哋即系开麦嘅时候，大家听到嘅一啲嘢发生，但麦后我哋即系间唔中又会谂下啲嘢，又想点样变啊？有啲咩新嘅？咁当然啦，最后所有嘢都 hold 住或者点系。唉，即觉得味系最好，或者啊再雕对下先啦。 同埋我觉得有时呢 成日都想 人会有啲藉口俾自己，例如我会俾一啲藉口自己，就係、是、好似硬系冇一个好好嘅时间点做一个藉口。所以我觉得呢年尾就是一个好好嘅时间点啦。下年就係、是、即新一年啦嘛， 係 咪先。咁我哋就好似啊系咪要喺新一年入面諗啲新嘢去带俾大家呢諗下先啦諗下先啦。要谂啊，真系要谂啊！ 嚟紧嗰个都算系新嘅，即系会有转咯，少少咯。 同埋我哋我哋自己又谂下一啲 我哋自己 唔同嘅嘢咯，再谂下先啦。 系、啊，有谂过嘅。但系唔講住，係因為唔 friend 嘛，即係嗰啲一定要做嗰啲，即係譬如我之前話年尾個 DJ set 嗰啲， 好驚， 好 friend 要做咪講咯。 好驚講完之後做唔到，俾人挖翻出嚟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 有記錄噶嘛？ 對於大家即係好多聽眾嚟講，即係年尾嘅時間，可能去到新一年都會想諗下啊，自己可能喺各方面工作上定係其他嘢上，會唔會都有啲想改變咧？因為呢啲時間咧，我身邊好多朋友係轉工嘅，都會 嚇呢啲時候轉工咁咩啊？ 係啊！佢哋攞埋年尾份 bonus 啊嘛，咁然后佢就可以炒佢老板鱿鱼啦嘛，咁然后佢就顺理成章，因为出边又有好多老板俾人炒鱿鱼，又有一堆嘅职位空缺咁、样咯。 因为由细到大都听啦嘛，即系你呢啲叫做咩喜庆时候、节日时候咧、 就唔好喐啦， 就难搵工啊嘛。你谂下，隔多一个月之后，你二月一号又农历新年啦，咁即 系 可能公司就未必乱咁喐。 咁 我仲奇怪，咁大胆炒老板鱿鱼，要搵份新工唔易喎。 咁可能过埋个农历新年先咯。 或者可能有着落咯，已经 系 唔知啦。 去稳定，跟住然后咧，喺农历新年攞埋旧老细嗰啲大利是，咁跟住就可以换新工啦，咁样样。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咧，都系一个点歌对象一个回顾啦。 系 呢个对象就系2021年。香港乐坛即系 focus 喺音乐嘅今次， 我今次终于觉得我哋系做紧收听音乐。 黐线，上次揾第二个嗰次都系音乐节目，都系音乐节目， 嗰次都系，绝对系。跟住就系到呢一次啦，咁样。 我谂今年如果即系多谢大家陪住我哋过呢一年，即系听我哋做啲访问啊、播嘅歌啊、讲即系废 up 又好咩都好啦， 系噶， 系啦。咁即系今年，我觉得系一个第一次一整年。完整咁样度过一个乐坛嘅，因为上年年尾系啱啱开始做骚动音乐，未由一个乐坛嘅第一日开始，新一季开始去到尾啊嘛，咁而家就见证住一啲新人嘅出道啊，佢哋出几多歌，即系嗰种，即系成日都讲系好熟嘅，即系虽然好熟悉即系香港音乐工业嘅特别主流嘅，唔知个状喺边度啦。即系除咗喺呢个工作之外， 都紧要嘅，都紧要。 即系你话今年边个出咗几多只？即系可能讲 得 出嘅， 真系讲得出啊！即系平时同朋友出嚟食饭有偈倾咯，可以。 系啊，跟住啲人播只歌前奏咁样播几个音乐，我知就咩啦。咁即 系你可以参加游戏啦，去争凳仔估下嗰啲 intro 系。 嗱，如果有十万蚊花之恋咧，我会考虑，我会考虑参加嘅。 仲花之恋？ 如果你有花之恋，我会去玩下。超级和你估个仔咁样。 即係有啲嘢代啊嘛，咁咁但係今年咁樣經歷咗之後，我覺得即係有我記得唔知人哋問我定係點啦，總之話如果用一個詞語一個字去形容今年係點樣我用個變字咯，改變個變咯，咁即係好多嘢變，即係由其實上年已經係㗎啦，即係嗰種 work from home 嘅嗰種製作嘅生態， 冇錯， 然後去到今年啲人做嘅歌嘅類型啊，係啦，跟住嗰種模式，特別可能有一啲由大唱片公司變成自己搞自己 label 咁樣又有啦，咁樣即係你見到好多嘅改變發生緊，咁我哋就都好直接感受到啦，喺呢個崗位， 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呢個感受嘅。同埋你有冇睇定嗰啲咧？即係我已經係咧個人因為怕變啦，咁我已經開始睇定下年嗰啲運程啦。 我睇咗啦，頭先出門口之前， 我睇咗星座嗰個嘅，係咪啊？係咪啊？是是我見到我個星座我係天秤座嘛，跟住然後我 係咩啊？睇 到下年嗰個頭半年嘅運程， 係嗰個 工作狂。 喂 ，same 我係，佢話我上半年都係人馬座，即係射手座啦，忙碌咯，忙到黐咗線。 咁啊慘啦，即係我哋兩個係一個節目啊嘛，即係我哋節目會好多嘢忙碌啦。 我唔知係唔知係節目忙啊， 都忙 定係自己忙啊， 忙下都好嘅， 忙緊要啊，有錢至得噶， 忙得開心咯，最緊要。 齋忙係唔好噶嘛，你要知道。 忙完就有錢噶啦。 係啊，所以喺迎接呢個新嘅一年嘅時候，睇下呢個運程，好似唔知啊，好似揭開新一頁嗰啲咧，預告下自己下年係點，安撫下自己嗰種咧。 你諗住嗱，我哋頭先望住個鐘噶嘛，仲有七粒鐘之後，你就要開始嗰個運程啦。你諗下，即係你而家咧，仲有呢六粒鐘咧，你一陣做完節目好即刻。把握呢啲時間去唞下、休息下、食下嘢咁樣，跟住然後搭正十二點開始，你就要忙啦。 我想講唔係啊，今日全都忙緊啦，冇停過，其實冇分別噶，其實唔會完噶嘛。咁所以係咯，喂，大家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留言啦，點歌俾2021年香港樂壇啦，有啲咩歌啊，有啲咩説話想講。同時我哋都找咗數啦，嗰張相你自己上去睇啦，咁 唔好擲過年啊嘛。 咁用呢一首歌嚟陪伴大家迎接新嘅一年嚟啦。呢首歌所讲嘅系，即系唔会过分积极，亦都唔会过分悲观，攞个中间位 啊。眨眨眼，时间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嘅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嘢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咁多，总。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迎接未来 佢哋雷同义友啊，包括有谢千同同埋谢千雷。佢呢首派台作品叫做《碌下碌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话，17宗是输入个案，其中一人是国泰货机机师，住在坚尼地城海都楼，他已经完成接种三剂疫苗。今个月27号晚，曾经同两个朋友去过中环苏豪一间食肆吃晚饭，同埋上环一间嘅会所，同埋中环一间酒吧聚会至深夜。由于佢系早前另一名确诊机组人员嘅紧密接触者，送入检疫中心之后检测呈阳性。另外两名嘅患者系输入相关嘅本地个案，包括早前确诊国泰机组人员嘅屋企人。佢今个星期一下昼喺又一城望月楼食饭，其余一名34岁搭棚工人当日下昼亦都喺望月楼食饭，位置同有关机组人员相隔大约10米。佢星期三有轻微咳嗽同发烧，到屯门医院求诊同接受检测之后确诊。另外中心录得16宗初步确诊，包括一名机组地勤，主要在机场禁区负责处理离港同转机旅客的工作。政府表示，因应近日多宗涉及 Omicron 的个案，曾经去过社区不同地点，提醒曾经在指定时间去过相关地点的人士尽快检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当局将会加强强制检测安排，市民如果到访感染 Omicron 患者曾经出现的地点，将要进行最多7次的强检，相关公告会列出需要检测的日子。他是明白或对市民造成不便，但现在处于非常严峻的时期，希望市民配合，当局亦都会跟进市民有没有遵从公告。如果市民不确定是否曾经到访有关的处所，都应该进行检测以求安心。国泰航空公司发声明表示，5名机组人员执勤回港接受医学监察期间，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内部调查发现，有员工严重违反医学监察规定，将会被纪律处分。国泰话，有关员工的行为令人极度失望，公司就有关违规个案引起的不便致歉，并会继续同政府紧密合作。声明话，所有国泰航班都由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机组人员执勤，所有机组人员都需要接受频密检测，公司要求所有合资格机组人员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并积极建议其他员工尽早打第三针。今晚除夕夜，多个地方有倒数庆祝活动，不少市民希望新一年疫情会缓和。有市民专登请假同屋企人庆祝，晚上入住酒店避食，并系食自助餐，睇电视直播倒数。另外有市民计划放工之后同女朋友欣赏海景，认为今年较有过节气氛，希望出年疫情放缓，让香港有更多嘅变化。有家长就话，今晚同屋企人喺酒店倒数，因为小朋友只得2岁，未能够打疫苗，唔敢周围走，会尽量留喺室内地方。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咁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分别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阿佳老街近住天光道同埋码头围道近乐山道。重复一次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 几条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皆老街近天光道同埋码头围道近乐山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信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排到近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九龙呢一边咧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繁忙，龙尾在龙翔道过了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尾间市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惠荃体育馆。条文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条文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今日除夕提一提大家，中区的半山自动扶手电梯是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凌晨的三点钟。另外渡轮方面，天星小轮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凌晨一点钟，中环去平洲的渡轮就会在凌晨的一点四十五分加开班次，平洲去中环的渡轮就在凌晨一点钟加开班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 我记得我自己啱啱出嚟做，啱啱唱歌啦，咁去演唱会睇，哇睇四面台，我觉得好震撼噶嘛，即系我好想将嗰、那个将嗰个印象，咁喺我自己呢一次，即系算系我人生嘅一个纪念啦。 2022年1月4日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张学友嘅声音。 I need a restro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班神，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了，波胜，起码都准备了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同埋自己喜欢喝的东西先啦。 留低可以吗？外面寒，宁可今晚不出去地方，又恐怕寒冷下霜雪觉，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用小木马向心里乱闯，还开图文艺电影去看，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吧。这月可一杯甜蜜在此。 个地方，让温柔无限，两心绽放，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吗？ 今晚同屋企人欢度呢个2021嘅最后一个晚上，带嚟有 The Boogie Playboys 嘅《情迷热可可》。当然啦，亦都要准备好迎接新一年，要变成一个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啊嘛。系啊，系要买下嘢包装下自己嘅。 一百蚊为高息两餐，不要教动人。你够换套衫加对两高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无时间价的快乐，你全盘送我，放肆地要逼我购。完美像睡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力津减价购物狂。 娇笑也敢跟你飞车似错，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哭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them down the show. 讲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谭嘉仪最新派台作品《Eyes on Me》，好多人话：喂，槟臣其实使唔使咁贪靓，成日买咁多嘢装备自己啊？不过我又咁睇嘅，面对未知嘅未来，梗系装备得自己好啲啊，容易啲过啦，系嘛？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想主意，知死与知你往往会的知，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自称一派宗师，怕反思，谁敢讲我？ Yeah. 李恒毅的 IDK。 无论未来有些什么是未知都好，今年发生的事，今年在紧数的事，是要讲再见的了。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手过的刹那停留，一切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恨都不再遇见，就何故追忆追过追成天，就扮作失忆送返找碎片，就当多一种永久的温暖，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我会追追苦追成甜，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怎奈我今生不一致， 陈天傲最好好好讲再见。同过去的一年讲再见之后呢，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我一样的想法，就是在新一年希望可以更加好好地活在当下，感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感觉，享受每一个 moment。 循环八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方早挂路，便忘掉名字正途，秘密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找个乐与苦源自创造，繁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灿烂神气在涌掉， 之前听阿 Jo 刘颖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大会计划在2022年8月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报道引述外交界消息话，大会主席就开会日期咨询成员国，如果大会决定在春年的夏季召开，意味比原计划推迟了2年以上，将会令到核裁军的步伐进一步停滞。审议大会是每5年一次检验核裁军措施。是核裁军举措的机会，大约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代表团、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受害者、市民团体等众多的人士参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日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富豪东方酒店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皆老街近九龙医院同埋码头围道近浙江街。另外反方向咧，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车龙就排到去御港湾。啟德隧道的九龙城出口现在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另外一宗意外就在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佐敦道有意外，现在车龙一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洛山道。就在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佐敦道有意外，龙尾洛山道。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是受到加士居道的意外影响，车龙排到洛山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笔架山花园。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现在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近龙日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白沙湾码头。而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洋屋道。提提大家隨即的特別交通安排啦，咁而家九龍區咧有封路噶，由而家開始，西九文化區一帶包括係博物館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咧都係會封閉，咁停泊喺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嘅車輛咧，而家都係唔能夠進出停車場，直至到道路重新開放為止。公共交通方面，港铁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之外，其余的各条路线和轻铁的服务时间都会延长一小时，电车就会延长服务至到凌晨的两点半。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而家世界上咧就差唔多有200个国家有宪法嘅国家咧，有190多个嘅。咁冇宪法嘅国家咧，只系得几个，即系冇宪法系指冇一部文件叫做呢个国家嘅宪法。咁所以冇宪法嘅国家咧，其实都有宪法，只不过佢有嘅就系所谓不成文宪法。咁英国咧就系呢个其中一个最典型嘅，即系所谓不成文宪法嘅国家，即系佢冇一份法律文件叫做英国宪法嘅，就唔同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譬如一部叫美国宪法，即系18世纪后期已经制定啦。譬如有法國憲法，法國大革命之後，即係有一連串嘅憲法有制定過嘅。譬如日本有日本憲法，日本有兩個憲法，一個就是明治維新之後制定嘅，一個就是第二次大戰之後制定嘅。基本上每個國家咧，除咗極少數例外之外咧，都有一部憲法。 憲法一分鐘。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 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哇哇哇！仲有五个零钟啊，就啊进入2022年啦。我哋睇下维港嗰边而家咩状况先，应该太阳落紧山啦，系嘛？ 每个钟都同大家倒数一次啊，系计数咁样。 好中意玩啊嘛，因为冇份去做嗰啲倒数嗰啲，咪喺度自己做倒数咯。 今晚你留喺直播室度继续咯，自己同自己做咯。 今日唔使叹气啊，交翻俾适合嘅主持人啦，都系。嗱，咁我哋依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啦，继续等大家留言啊，点歌嘅，我哋对象就系2021年嘅香港乐坛。 哇，其实好难，真系好难。 点难嘅， 点啊，大佬！ 唔系你唔好谂咗个方向系用一首歌嚟总结嘅，即系虽然呢个系一个方向，咁但系都唔使嘅，可能系一只歌。 厚此薄彼咁啊， 好难噶，你要用一只歌， 首都想。 你明拣嗰啲咩半年度最劲嗰首歌，唔理咩 title 啦，又咁难，你明点解啦？ 系真系好难， 系啊，好难。 所以真系要大家嗰个攞嘅歌都应该会好唔同。 嗯， 我谂你攞都难攞啦， 难攞嘅都多歌嘅，系啦。咁但系我又想听下你写啲咩先咯。 哇！真系要听，真系 要听，好好， 麻烦大家细心听。 我会戴住 headphone 听嘅。 OK， 咁又唔使，尴尬啊！ 咁我撩住脚听好唔好？ 都好，都好。 大家继续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留言啦。有咩歌点俾2021年香港乐坛？有咩说话想同佢讲，或者佢今年又俾咗一啲乜嘢你咧？可以话俾我哋听，同佢 share， 啱啱有机会读出嘅。呢、這个时候听阿斌佢嗰封信啦。 亲爱嘅2021年香港乐坛。你好吗？曾经有好多人话乐坛已死，但是我好高兴，因为你证明了香港乐坛仍然有好多位 warrior， 怀住一颗圣马力诺之心，去为广东乐坛谱出千世书当中的新一页。虽然我32过，但是今年再次踏入直播室做音乐节目，好感受到2021年乐坛的年少轻狂的。以前的人说广东歌只是得情歌，但是情歌之后，今年的广东歌还出现了一首首唱到声沙的 mega hit， 还有陪大家度过很多都市 lonely nights 的 city pop。 即使不是每个音乐人都带着主角光环，不过我深信每个乐迷都能够感受到你们的姿态的。在这个香港的乐坛里面，留下来的人没有一个是 free rider， 也都没有一个是 loser。 就算有人说广东歌是一条最难行的路，你们都令到大家享受到属于自己的 good time， 亦是忙碌生活当中的 sweet escape。 我深信2022年往后的香港乐坛会继续变得 better， 变得更加屈机，所以大家记得得闲要食粒神奇的胡桃魔药，多喝水，然后星期五放纵一下。 唔长气啦，听多啲歌啦，系咁先啦 ，Ciao， 明年见。点一首《时候不早》，祝愿大家一齐安好嘅《奔神上》。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多傻话未讲，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 带嚟有 MC 张天赋嘅时候不早啊！呢一刻我想讲嘅时候不早啦，仲有五个几钟就倒数， 我后悔啊，唔应该播你个风先。 喂， 因为我哋其实系唔知道大家写啲咩嘅， 系完全唔知嘅。 我后悔佢封太高质啦，大家听到已经有人留言啦，有人 send message 嚟啦，咁样 一年一次嘅咋？ 好劲啊 ！MVP 啊，二零二一年度 MVP DJ 格斗 game 都系咁噶嘛，去到 last minute 先出大技噶啦。 黐线啊！呢个大字出得好靓添。 OK 啦，还 我头先一听嗰少少已经话哇不得了啦！我叫阿斌咧将个文字版咧俾我哋 cap 低咧，将佢 post 出嚟，大家可以数翻里边究竟呢一篇信里边究竟有几多首今年嘅歌你数到？ 死我唔知有冇 save 低，我一搵一搵先。 如果冇嘅话，麻烦你手抄翻张图先。 唔系啊嘛， 喂，你冇理由嘥咗啊 ！OK OK， 你用尽晒每一句，最边嗰几句系 combo hit 嚟嘅，大哥。 多谢大家。 系啊，时候不早啦，系咁先啦，抄明年见。哇，呢个 combo 真系。哎，冇嘢讲。 听你嗰、那个，听你嗰、那个。 如果大家想去洗手间呢个时候，可以去呢个厕所位。 厕所位系嘛？ 亲爱嘅2021年香港乐坛，你好啊！ 一年呢同你熟咗好多啊，基本上日日都系对住你咁。以前呢听啲音乐人讲话生活淨系得音乐呢，嗰阵我都未明㗎。不过经过呢一年我真系感受到啦。虽然有时候都觉得攰攰地想摆低埋一边。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唔系咁易嘅叶师傅。今年年头一首乐坛已死就好似打开咗新一页咁样。大家都用行动去证明，除了产量高之外，类型亦都多了啦，亦都多了一些独立又或者细呢宝的朋友派台，令到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那里接触到他们的音乐，是开心的。你知道人马座没什么特别，最喜欢就是识朋友的了，所以今年呢都真的挺满足的。2021年的香港乐坛，我更加觉得要同你讲一声多谢嘅，多谢今年啦，有你陪住我度过咗啲即系高高低低啦，特别低潮嘅时期，正正系有几首歌不断咁样 loop 住，好似王然嘅《天光前》啦。讲真啦，依家我都唔敢随便攞嚟听噶，好惊听到之后又会忍唔住。有人会用相啦或者片去记录一啲点滴，我谂我呢一年。是有这些歌帮我储存了一些记忆，每次打开这个柜桶就可以拿出来的了。还有五个几钟到了 ,2021 年香港乐坛你就会成为过去了。搭正12点钟 ,2022 年香港乐坛就会来到了。不知道新一年又会是什么光景呢，有些什么新的面孔新的音乐会出现，我都期待嘅，而都系嗰句啦。呢一年我好中意讲嘅就系三个字啦，尽做啦。因为无论喺生活之中啦，又或者节目之中，都有好多离离合合，有啲人可能冇机会再见到啦。唯有盼望一切会变好，所以今日我拣咗呢一首歌嚟总结。骚动音乐主持波成上。 自由的话，送你这首歌吧，逐渐得一个看晚霞，独自得一个会害怕，旧乐器未放下，在伴奏着牵挂，道别知己我已习惯，但是今天有谁会散？唱机中的光碟早已没有声没有话，与你编写这些歌与字，在我一生当中穿插，重温每段路途，别再讲，唱一首歌。有一天可与你见面，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在约定一天再见。漫步异地当下，踱步在月光下，淡淡的失散在岁月里，再痛的总会捱过去，用力学习思念，道别自有经验，纵使不会再遇上，此生好友从不改变，唱一首歌给当天的你，愿你可一 首最长嘅歌名啊，应该 系 野佬啊，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再约定一天再见。好嘢，好嘢， 好叻仔啊，背得晒。 好啦，争取时间，我哋今日听众应该大家都准备翻屋企，可能点唱不算太多，但都有啲出色，我哋就拣咗其中呢一首嘅。呢位听众话咧，今年见到咁多啊新人，有一啲独立歌手啊唱作人出歌，真系觉得香港歌手不会死嘅。所以就揀咗呢位听众所点唱嘅歌，有 Sea All Star 嘅作品，歌名叫做《集合吧地球保卫队》啊！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做注码，若然加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堆化。尊贵的专家，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责任太多放于面前，再回来归队搏救当天的战友，不再退后，勇猛仍会依旧，我靠能守护爱够。 嘅名字系 Sea All Star， 今年对佢哋嚟讲应该都仲要一年，因为佢哋再次集合埋一齐，咁亦都有呢首叫做《集合吧地球保卫队》。咁啊，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啦，翻嚟将会有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将会系2021年嘅本地音乐嘅回顾嘅最后一个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话，17宗系输入个案，其中一人系国泰货机机师，住喺坚尼地城海都楼。佢已经完成接种3剂疫苗。今个月27号晚曾经喺中上环一带参加聚会。另外2名患者系同输入相关嘅本地个案。一名感染 Omicron 嘅机组人员喺又一城望月楼食饭之后，同台嘅父亲同埋相距10米嘅另一名食客。确诊是本港首次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在本地传播。另外，中心录得16宗初步确诊，包括一名机组的地勤，主要在机场禁区负责处理离港和转机旅客的工作。 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宣布，政府将会逐步扩大疫苗气泡的范围。首先计划在农历新年前，食肆和表列处所，例如戏院、健身中心、美容院、体育馆和图书馆等的场地设施，所有进入场所的市民都需要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而处所员工亦都要在指定的限期前完成接种疫苗。除了年龄未达接种要求或者是持有医生证明不适合接种的人除外。陈肇始就话，由于系已经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株进入社区，未来两星期系抵御病毒嘅关键时刻。佢呼吁市民密切留意政府同媒体公布嘅强检地点，依时重复接受检测。如果自己同屋企人未接种疫苗，应该尽快接种。市民应该避免前往人多挤迫嘅地方或者唔戴口罩嘅聚会，同时要做好个人卫生，戴好口罩同勤洗手。政府进一步收紧驻港机组人员的检疫安排，所有曾经在海外地区或台湾逗留，而目前需要入住指定检疫酒店三日的驻港货机机组人员，元旦日凌晨零时起返港之后，必须入住指定检疫酒店七日，直至取得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国泰航空即日起暂停所有长途货运航班和只是载货客机航班七日。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间市区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佐敦道的意外清了长一阵噶啦，行车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受加士居道较早时的意外影响，龙尾在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有车龙的排到欣怡花园，九龙方面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天富海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日，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迈进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思芬，2022年你有咩愿望啊？ 我最希望就梗系B 分开心健康啦，屋企就继续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啦。咁你呢 Kitty？ 我就贪心啲，希望心想事成。 周末有情人，祝大家2022 一家笑口。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breath on the journey that we're always on. To the floor hits the road, see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Whoa. Keep on running, pick up the pace, won't come naturally. Gotta keep on running, hard work pays eventually. Keep up the pace, take a moment to cool down, then get back on your feet. Gotta keep on running, heading towards your dreams. Everybody keep running. Everybody keep running. Now, gotta get to where I need to be. No questions. Life isn't one last night. You can be who you want to be. Follow me. Oh. Keep on running, pick up the pace, won't come naturally. Gotta keep on running, hard work pays eventually. Take a moment to cool down, then get back on your feet. Gotta keep on running, heading towards your dreams. Everybody keep running. Everybody keep running. Everybody keep running. Everybody keep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阵痛不想中多，我以我意志期待天堂。You gotta lean on me， 同那高楼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难知，未到大结局，剧情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 gonna be okay. You gotta fly, got to fly away. No need to be afraid. Just gotta fly, got to fly away. You're gonna be okay. You gotta fly, got to fly away. No need to be 机舱服务员，请小心打开行李柜，避免物件跌下。多谢。Tables are stowed. Sit backs are in the takeoff position and your seat belt is fastened.